声音咧系颠倒妄想，又以精明朕不要赐啊，明行上者医生不出，见闻各知，欲实增精增，不用疾妄，何因以等曾依色念啊？倒一其物，经历年岁，亦忘虚无，依后忽然复倒前移，记忆恍然，曾不为失。则此精了啊，朕不要终，念念受分，有何酬善？哦，这个话又以精明呢？又以精明啊，就是说这个又以精明朕不要赐，行明行上者不集叫做精，照了叫做明，正义止水叫做不动，不动啊，这些东西不喐动叫做朕。五更对景，我们眼耳鼻舌身对景是能够明明白白，但不落分别的时候呢，叫做朕不要处。譬如说我现在坐这里，看见前面一片很多人坐在那里，我不理他是谁，不揽他是谁，这个叫做朕不要处。眼根对景，见到有东西，但是不去分别，这个叫做朕不要赐。对境能够明白清楚，不分别。如果你对境好多人在听经，几多出家人，几多在家人，几多男众，几多女众，他们是不是在黑眼瞓，他们是不是在笑紧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同时意识。明白吗？这个叫做同时意识。即是说五根见闻各知，五根对这个色香味触五尘见到知道，不分别，叫做朕不要赐。这个朕然不动的地方呢，叫做呢是什么？行上不变的色性，这个就是阿赖耶识，不变的色性。这个不变的色性在哪里？这个阿赖耶识在哪里？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，不出我们的身体。身体里面有什么？见闻各知，就是说由这个妄想呢，将我们的真心阿赖耶识分为见闻各知。这个色的性来讲呢，对这个色性在于这个身体来讲呢，是不能够超出我们所五根的见闻各知的性。这个是属于什么？属于大不色的见分。这个大不色的见分和这个阿赖耶识的本体都是依他起成，所以这个色精，色精就是说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呢同一个体性，同时咩体性？同是依他起性，依他起性大妄显真。阿赖耶识是咪有一部分是真噶？是咪一部分是真的，但是有一部分假的，是乜嘢？依他起性的见分就是见闻各知，真嗰部分等于真的热体，这个热量的本体。见闻各知呢等于第二个热热影，咁呢这个第二个热影，这个第二个热影呢还是依他起成，不是第七色的片计执成。第七色的片计执成呢就会产生这个意识分别了，所以呢这个第七色就叫做水中热影。第八色的本体就等于这个是真热，第八色这个妄虚妄这个见分呢依他起性呢等于第二个热，由这个依他起性一念不觉生三世之后呢，境界为现长落粗，有这个至上第七色出现呢就等于水中热。明白吗？一个是真心，一个真心的影子，一个是真心的妄想。 咁，所以咧呢在呢個嚟講，在你默驗經嚟講咧，執我咧就叫做義嚇。在呢一個慧識激眾嚟講咧，係恆審思量我相隨咧，就係第七識係呢個義根。呢、这個義根咧係執呢個第八識嘅見分。見聞各知嘅性咧，係為我哦，一個咧就等於波浪，一個咧就等於情緒。第八識咧就等於情緒啊！呢、这個見聞各知咧就等於波浪。呢、这、一個見聞各知等於波浪咧啊！呢、这個見聞各知嘅性咧係就等於就係、是、呢、这個就係、是、呢個涅槃嘅根本。見聞各知嘅相咧。變成第七式的執著呢，就是成生死根本。見聞各知的性就是八式的本體。見聞各知的相呢，就是七式。一個等於情緒，一個等於波浪，一個呢是涅槃的根本，一個生死的根本。這部經就叫我們寫這個式，寫這個第七式的執著。依呢個見聞各知嘅性去修，即係耳聞言通，即係粉聞聞自性，依個性去修，呢、这個就係涅槃根本。哦，而家法話話俾阿難聽，佢話若果係呢一個大法式係真係你嘅精妙嘅真心嘅話，就唔會容許有呢、这個。習氣的妄想存在啦，我們知不知道大白色有習氣的種子存在啊？所以如果這個大白色是真真正正是你的真心的話，就不會容許這個妄想存在。即是說見分啊，雖然是即是依他起醒是涅槃的根本，但是仍舊是有妄，不是純真的色性。若果这个见闻各知第八识的见分是纯真无妄的话，那自然就不应该容许有这个妄想的习气发生。既然不容许这个妄想习气发生，为什么你因什么有这个种子的观念存在呢？乜嘢叫做種子嘅觀念存在呢？佛舉個例，佢話你好耐好耐以前，譬如細佬哥嘅時候嚇，睇見一樣嘢啊，好奇怪嘅嘢。咁啊，最初咧係記得好清楚，後嚟咧就日久咧就忘記咗啦。經咗好耐好耐啊，連記憶冇曬一啲。影子一啲印象都冇啦，但系后嚟咧有机会偶然间又睇翻呢一样嘢咧，啊你就记得系、哦、以前我见过、哦，我知道有呢样嘢。呢个系乜嘢？就系、是、第七识将呢啲习气嘅种子放落第八识嘅心田里边，所以就令到呢个第八识咧增妄和合。咁因為有呢種種子串響第八識嘅裏邊，呢、这個印象印響第八識心田裏邊，所以咧你而家經過好耐好耐，一見翻又記翻啦。點解有呢個種子響度？即係話嗱，你以前咧係好中意好中意打麻雀嘅，後嚟就戒咗啦。但係你仲有呢種習氣串響個心田裏邊。一發覺有人在度打麻將咧，自己心思思又想嚟坐落嚟打幾圈，呢個係將你嘅習慣印響個色心嘅心田中，有機會咧，仲會引生呢個言行。呢、这個就係講呢個大八色，唔講佢係真，佢就唔應該有啲妄想存在。你講佢係假，佢係永恆嘅，係上智嘅。只要你將嗰啲習氣種子，消除了你就恢复这个真心，这个大白色永远不灭的、啊、所以在众生来讲叫做大白阿赖耶色生妄和合，在法来讲叫做白净色无垢色永远不消灭的，也就是我们的法性。 咁而家你哋明白呢、這個呢個八色啊，同埋七色嘅分別啦。七色現前係妄想，啊，八色咧一半真一半妄，哦，咁此暫非真。此尽非真咧，就此尽就系呢个澄清嘅色心。呢、這个色心咧，系你话佢真咧，唔系点解？系因为用海呢个第七色，将呢个集气种子放入呢个八色心田嘛，所以就唔系真实噶咯。呢、這个精浸嘅第八色啊，似真唔系真。等于乜嘢咧？等于呢个急流水，睇见咧就好静啊！急流水你一眼望看咧系好静，好似唔喐咁样。实际上咧系急流不见，唔睇到啫，唔系冇喐到，根本就喺度流嘅。哦，咁若咁呢个就而呢个系唔系真啦？咁但系如果唔系呢个思想嘅根本嘅话，咁又點會受呢、這、一個？呢、這個係妄字嚇，呢個妄字打錯咗，點會受呢個妄想嘅習氣咧？咁若果呢個第八色嘅本體啊，生係冇生滅嘅話，哦，生係冇生滅嘅話咧，咁能夠作為色受想行四音嘅根本。如果真系冇生灭嘅话，就冇办法成为前四音嘅生灭嘅根本，因为佢仲有一份生灭，因此就成为呢个前四音嘅生灭嘅根本。哦，因为佢系前四音嘅生灭根本嘛，所以前四音所作嘅事咧，就会将佢啲习气。妄想串入呢个大白色嘅染污嗰部分，所以话大白色咧系会受呢个前七色嘅分集，哦，因此仲系叫做颠倒妄想，哦，呢、這个颠倒妄想咧几时可以消灭啊？除非你咧六根附用，能够六根附用开合成就的时候呢，这个妄想的种子就消除了。六根附用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？是灭了第一个结，灭结消除了。灭结消除呢，即是将这个大白阿赖耶识里面所有的集气种子全部消灭了，恢复了这个大白阿赖耶识真嗰部分，啊，好似呢、這個呢張紙咧，啊，畫咗好多嘢喺裏邊。第八色就係等於呢張白紙畫咗啲嘢喺裏邊。除非你將呢啲顏色含埋洗曬乾乾淨淨之後，恢復一張白紙，呢、這個時候咧就係解咗滅結。解咗滅結嘅時候咧，呢、這個妄想就消除。咁而家講到呢度咧，你就知道五音都係。开望，哦，是颠倒的妄想，这个色音。是故你现在，啊，见闻各之六根的性，啊，在这个大八色之中呢是念念受分，虽然这个习气是很轻微，仍旧是保留在个八色的心田里面，成为一种种子，仍旧不会丧失，啊，所以呢在这个浸然了之精明不动不摇的地方呢，仍旧有一份无明。这份无明是什么无明？无明业相，最初起的一份无明业相。这个大白色呢是为能前，啊，这个大白色里面，啊，有一份无明业相为能前，啊，六根的习气呢为所缠，因此呢似有非有，欲无非无，似有非有，哦，就是妄咯。 若無非霧咧，就係像咯，所以咧係妄像開霧嘅聲音，叫做妄像開霧嘅聲音。憤夫咧就執呢個聲音為命根，哦，以為呢個命根係真真實實有一個我存在咁。異性咧就執呢個聲音咧立為涅槃啦。嗱，你由此可以知道，二乘正道嘅境界咧，唔系佛嘅境界，只系正到呢个色音嘅境界，真妄和合嘅境界。因为点解？仲有无明未除，哦，咁啊，所以咧啊，以无为有，凡夫咧系执着呢一个咧系为命根，就以开作实。二乘咧。以呢個色音為呢個命，呢個涅槃咧，係以無為有，呢個咪顛倒咯嚇。以無為有又係顛倒，以開作實為顛倒，因此咧就話第五種顛倒，第五種顛倒妄想就係呢個第八色音裏邊嘅境界。呢种境界是最微细，而且呢是本个真心，亦不是本个真心。为什么？在他真那份来讲是真心，在他妄想习气那份来讲不是真心。等于什么呢？等于第二个意，很微细很微细，这个等于第二个意，即是见凡相凡，等于第二个字，好微细。这个呢叫做色音。讲到这里为止了。哦